士师记第三章，我同大家讲过，士师记入面一共系有十二个士师，今日喺第三章就要介绍三个士师，系有俄陀涅、以弗同埋山加三位嘅士师。嗱，同样喺第三章嘅经文，亦都有两个恶性嘅循环。我亦都同大家讲过，喺士师记一共系有七个恶性嘅循环。今日就讲咗三个士师同埋两个恶性嘅循环。嗱，我俾佢一个副标题，叫做神所爱使用嘅兵器。嗱，你话神都会使用兵器嘅咩？等阵我哋结束嘅时候，我哋系会翻嚟睇呢一点。嗱，我哋都曾经讲过，以色列点解会喺呢个恶性嘅循环？因为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宗教的因素，他们不服从神，没有赶出迦南人，他们拜偶像。第二个因素呢，是道德的因素，他们不听从士师的话，当士师死了之后更加变本加厉，转回恶行。第三个因素呢，是社会的因素，他们是跟迦南人来到是通婚。嗱，呢个问题一路去到所罗门王都存在。我哋知道所罗门王娶咗好多外邦人嘅妻妾，引诱佢系离弃神拜偶像。嗱，喺士师记嘅三章四节，我哋头先读过嘅经文话，神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藉摩西吩咐他们列祖嘅诫命不肯。神就留低呢啲嘅外邦人嚟到系试验以色列人，睇下佢哋愿唔愿意服从神嘅律例典章。可能有人就会抗议啦，我上一次啱啱同大家讲第一章嘅时候，闹嗰啲以色列人冇将迦南人系赶出应许之地，话佢哋犯罪。但系而家咧，经文话俾我哋听乜嘢啊？是神特登留低呢几族嚟到系试验以色列人。啊，有人可能会问：喂，你边样先至系真啊？究竟系以色列人冇赶走迦南人啦，定系神特登留低呢啲人嚟到试验以色列人？其实两样都真噶噃，真系系啊！你谂下喺出埃及记嘅时候。究竟是法老王自己心眼呢，定是神令到他心眼呢？法老王是自己心眼，但是神亦都是令到他心眼。当他心眼的时候，神就令到他更加心眼。现在都是一样，当以色列人不赶出迦南人，不能够赶出迦南人，神就留低他们来到试验以色列人。他们不单止不能够赶出迦南人，连他们所得胜的得到的城都失去了。我上一次讲第一章的时候说，以色列人这个犹大支派和约瑟支派，当他们在约书亚死了之后，仍然跟随神的旨意，听从神的话语，神带领他们得胜，占据了腓利士人五个城里面的三个城。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不听话，这些城又失去了。剩下来的这些民族呢，采取好邻居的政策。什么叫做好邻居的政策啊？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撒旦是有很多不同的手段。软硬兼施，是吗？有时就强烈这样来到攻击，好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的五章八节，硬性的攻击。有阵时呢，他见到硬性的攻击不得，他又用软攻，就是怎样从里面影响以色列人，就是留下的这些迦南人，影响他们的生活习惯，影响他们来到拜偶像。就是好像撒旦用诡诈来到引诱夏娃，是不是以蛇来到引诱夏娃一样。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三节。在士师记入面告诉我们，神是四次是将他的子民卖给敌人。士师记的二章十四节、三章八节、四章二节和十章七节。在 士师记以外都有出现这些重复的经文。当以色列人不听话，神将他们好像奴隶这样卖给他们的敌人，但是神是公义的。当他们守约，在申命记的32章30节，神说若果你们守约，我同样会将你们的敌人卖回给你们。神是完全掌权。起示士师记的第3章讲到有5个腓利士的首领，亦都讲到摩押王叫他做主或者主人，就是 Adonai 这个字。但是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士师记第3章31节的经文，主或者主耶和华一共出现15次那么多。真正掌权的是神自己，真正的主宰是神。History 这个字有人说是 history， 个 his 字是大草的，就是神的故事。神往往就是透过人所做的事，无论是正面或者负面的，来到成就他的旨意。有人说，咦，如果我做些不好的事能够成就神的旨意，神不要怪我。但是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话，虽然你做的坏事都是成就神的旨意，但是你要绝对为自己所做的事来到是负责任。好的事坏的事都是成就神的旨意，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基督。将一个无罪的人钉在十字架上，你点睇都好都是一件负面的事。但是神就用佢来到使到万人能够得救，完成了佢的旨意。所以我们见到真正掌权的就是神自己，无论个人或者国家的立场所做的一切，神都可以用这些事来到完成他的旨意。这个早期教会都能够是看得到这些。所以早期教会的门徒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求什么？愿神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在使徒行传的4章28节，神已经是预定了这些事是会发生。那些门徒说，求你使到我们同你的旨意有份，透过我们来到成就你手和意志所预定的工作。就是我时时所讲，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在圣经里面是时时都 是摆在一起。神因为要惩罚以色列人没有听到他的命令，没有赶走迦南人，所以是有试验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但是神是怜悯，就算是这些试验都能够使到以色列人是得到益处。哇，你说试验都有益处？是啊，记不记得新约的雅各书啊，1章24节，说当我们遇到试验的时候要大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罗马书的8章28节亦都说，万事互相效力，要爱神的人得到好处。无论是旧约新约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神要用以色列人和敌人的争战来到训练他们，等他们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争。士师记的3章1至2节，在树应许之地的生活比较轻松，以色列人都是比较懒散，神是要给他们一些挑战，提高他们的警觉，提高他们的纪律，甚至是帮助他们能够组织一队正规的军队来到保护自己。所以我们见到神是怜悯，就算神给以色列人的试验，仍然都能够是使到以色列人得到好处。我说在士师记有7个循环，今天就要讲2个。第一个循环就在士师记的3章7至9节，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力和阿舍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 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八年。第九节话，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纳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嗱，这个敌人在树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的国王的名字叫做古山。古山的名字的意思就是双重的邪恶。没有人会叫自己做双重的邪恶的，我相信，是吧？我相信这个是敌人给他的花名，双重的邪恶。米索波大米在树以色列的北边，所以他们进攻以色列应该是从北边来到进攻。但是当神兴起一个士师的时候，这个士师居然在犹大支派，就是俄陀列，他是加纳的侄，是犹大支派在以色列的南边。所以你见到这个攻击的影响力是有几大，敌人是由北边已经去到以色列的南边。经文说他统治了以色列人八年，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征服了是有几多的地方。以色列人就向神呼求。我们见到经文没有是任何的迹象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是有悔改的心。但是神是怜悯，就是好像出埃及记历史重演。记不记得出埃及记啊？在树出埃及记的二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说神听见他们的哀声，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神看顾以色列人，也知道他们的苦情。我讲过很多次，在圣经里面知道这个字是远远超过知道，比较好的翻译是认识。这个字我都跟大家讲过，在是创世纪的四章一节，和合本就翻译做亚当与夏娃同房，就怎样生了该人。但是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认识，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该人出来。所以我们见到认识这个字是非常之亲密。当经文说神认识他们的苦情的意思，就是神完全认同他们的苦情，如同身受，神是怜悯他们，他是关心他的子民。今天在士师记第三章，我们会讲三个属灵的领袖。在圣经里面我们见到其实所有的领袖都是有缺点。你看下亚伯拉罕，神叫他从吾尔去到应许之地，圣经叫他做信心之父，但他有没有信心？他很多时都好像缺乏信心。当应许之地是有饥荒的时候，本来他应该是求问神留下来等候，但他没有这样做，他带着罗德就去了埃及。这个对罗德日后有很大的影响，完全改变了罗德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影响了罗德的一生。成日就是想着埃及的荣华富贵的花花世界。还有呢，他两次不够胆认撒来是他的太太，是吧？说是自己的妹，为什么？怕着人家会杀了他来到娶了他的太太。所以太太都不够胆认说是自己的妹。还有呢，神应许他有个仔就是以撒，但他又等不切，同埋下甲就生了以实玛利，搞到一锅泡。现在我们见到阿拉伯人同埋以色列人成为世仇，啲阿拉伯人边度嚟㗎？就是以撒玛利的后人，有很大的后果。但是神仍然给他做希伯来人之父，这个就是神的恩典是有多大。亚伯拉罕的孙呢，雅各呢，哇，偷呃拐骗，成日就想拿到自己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但是神又很有恩典，给他成为十二支派之父。在士师记的第三章呢，三个领袖俄陀列、以弗和山加 一般的基督徒可能对他们都不是很认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背景，都有自己的性格，可能每个人都有很大的缺点。但是当他们愿意是为神来到工作，神就大大使用他们来到救赎以色列人，救赎他们脱离敌人的手。我们一起来看看，要成为神的兵器，为神所使用，有些什么的质素。从俄陀列的身上有两个质素，第一，他愿意被神来到差派；第二，他愿意被圣灵来到充满，被圣灵来到带领。以弗呢，从以弗身上我们又学到两样，他是完全倚靠神，他有倚靠神的心智，他有勇敢的气概。最后一个的士师山家呢，他是愿意被神来到使用。我们先看看俄陀列。其实俄陀列在士师记第一章已经是有出现。记不记得经文说，加勒说任何人能够是取下底壁这个城，就将自己的女押撒来到嫁给他。所以第一章已经出现。圣经学者对俄陀列和加勒的关系是有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原来士师记的三章九节原文的希伯来文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解释。你不需要看希伯来文，如果你不懂得的话，其实中文都是有这样的问题。在士师记的三章九节这节的经文，如果我读话，俄陀列是加勒的兄弟基纳斯的儿子，我一口气读晒。咦，咁你就会认为加勒嘅兄弟系边个啊？基纳斯系嘛？俄陀列就系基纳斯嘅仔。咁若果系咁样嗰阵时，俄陀列就系加勒个侄仔。但系若果我读呢节嘅经文嗰阵时，我话俄陀列是加勒嘅兄弟，停咗一停，然后系基纳斯嘅儿子，咁就唔同啦。咁样就系话俄陀列系加勒的哪个啊？是他的弟弟。但是如果这样来到解经，有一个问题。因为很出名，我们知道加勒是哪个的仔啊？是耶夫尼的仔。在历代志上的四章十三，约书亚记的十四章六节都讲得很清楚，耶夫尼的儿子加勒。那为什么如果加勒的爸爸是耶夫尼，那俄陀列的爸爸呢是基纳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爸爸？圣经学者又有解释了，说耶夫尼是死得早，所以加勒的妈妈又改嫁过，今次就是嫁了给基纳斯，所以就生了俄陀列。俄陀列和加勒就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无论俄陀列是加勒的侄仔定是弟弟，有一样东西我们能够肯定的，就是他们都有血缘的关系。第一个属灵的质素是什么？愿意被神来到差遣。加勒是一个愿意被神差遣的人。在民数记的十四章二十四节，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智，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加勒85岁仍然愿意为神来到征战。我相信俄陀列就是学了加勒。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我们身边的人来到影响，是吧？当我们身边的人做得好的时候，会给我们有很大的鼓励，给我们有正面的影响。但是当我们身边的人做得不好，亦都有负面的影响。现代的人就会讲什么？遗传因子，是吧？啊，你这么好，你爸爸好，所以你又好，遗传的因子。但是圣经里面很多时候不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的。记不记得亚伦、以利和撒母耳？三个都是祭司，三个都是神的仆人。 但是他们的仔呢都是不好的、哦、是吗？所以圣经没有教到我们是有遗传因子这件事，其实是好的影响力。当我们影响我们的仔女做得好的时候，他们都会好，但如果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也都会有负面的影响。在《约书亚记》的15章16节和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女儿押撒给他为妻。当加勒是呼召有没有人去攻打，边个来到回应啊？俄陀列，就是好像加勒当年一模一样。所以我相信俄陀列就是学了加勒。我相信要成为神的兵器，要被神所用，第一个质素就是要有个愿意被神差遣的心。第二呢，就是愿意被圣灵来到是带领。当神再次呼吁俄陀列去打救以色列人，他又一次的回应，他愿意被神来到差派。所以神的灵就降在他的身上，给他力量。在《撒加利亚书》的四章六节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一个属灵的领袖，他的能力是从圣灵，是从神而来。耶稣基督亦都是叫门徒在耶路撒冷来到等候，等候什么啊？圣灵的降临，以致他们是能够执行大使命，为主来到作工，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所以我相信俄陀列的秘诀和基甸在士师记的第六章，和耶弗他在士师记的十一章，和参孙士师记的14和15章都是一样。当他们愿意被神来到带领，当他们愿意服从神，神的灵就降临在他们的身上。今日的基督徒都是一样，我们都要是依靠圣灵的力量，但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愿意被神差派的心，以致圣灵是能够带领我们。其实神是很希望透过圣灵能够给我们有力量，能够是过每一日。他很希望是能够给我们智慧，能够解决每一个的难题，给我们是有安慰，能够度过每一个的难关。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来到是给他来到带领。士师记的三章十一节说，于是国中太平40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列死了。我们见到俄陀列不单止是将以色列人是从水深火热是救出来，他还给他们是有40年的太平。他是掌权，他不单止是一个真战的士师，他亦都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当他愿意被神来到差派，当神的灵在身上来到带领他的时候，他就能够完成神给他的旨意。讲完了在士师记第一个的循环，第二个循环就即刻开始了。我上一次都跟大家讲过，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有不断恶性的循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摩西是有约书亚做他的接班人，但是神没有叫约书亚亦都拣选一个接班人。约书亚死了之后，在士师记的时代，以色列人没有全国性的领袖，只有地区性的士师。但是在第一章我们见到犹大支派、约瑟支派，虽然没有约书亚在他们的当中，约书亚死了，当他们愿意跟从神、听神的话语，神仍然是能够带领他们得胜。但是当他们违背神，不再跟从神、听神的话语，他们就失败。尤其是当一个士师死了，好像俄陀列死了之后，他们就转回恶行，于是神又差派另外一个敌人来到攻击，今次是摩押王伊基伦。他是号召亚门人和亚玛力人来到攻击以色列人，并占据了棕树城。我们说俄陀列的时候，敌人在哪里来？ 米所波大米是遥远的敌人，是吗？但是今次呢，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他们的邻居摩押人。其实摩押人和亚门人可以讲得是以色列人的亲戚来的，远亲来的。记不记得摩押人和亚门人都是罗德的后裔，创世纪的19章。亚玛力人呢，又是远亲来的，是以扫的后人，以扫就是雅各的兄弟，在树创世纪的36章。所以这些全部都是远亲来的。摩押王伊基伦将他的势力建立在棕树城，棕树城就是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约书亚所征服，将他是夷为平地烧了。在约书亚记的6章26节亦都告诉我们，这个耶利哥城是被诅咒的。伊基伦将耶利哥城变成他军事的基地，为什么？因为有水源，好近约旦河，成为他军事的基地。经文说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我相信这件事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被远方的敌人来到征服又是一回事，今次是被自己有血缘的敌人来到征服，而且是他们憎恨的民族。神就兴起第二位士师，就是以弗来到打救他们。第一位的士师俄陀列是哪个支派的？犹大支派，是吗？第二个士师以弗呢，是犹大支派的邻居便雅悯支派。便雅悯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在树创世纪的35章告诉我们，拉结山便雅悯的时候在树伯利恒这个地方，他难产，所以山便雅悯的时候他是就快死。生了便雅悯出来，他就帮便雅悯改了个名叫做便俄尼。便俄尼的意思就是痛苦之子。雅各觉得这个名不好，不好意头，所以就帮便雅悯改了便雅悯这个名，就是右手之子的意思。便雅悯支派很多时都是他们的人都是左右手运用自如。在圣经告诉我们，在士师记的20章16节、历代至上的12章2节，很多人都是左右手都是运用自如。其实犹太人和我们很相似的中国人都喜欢仔女用右手，以色列人认为用左手的是被神咒诅的。我们呢，成日啲老人家见到啲仔女用左手就会点啊？打佢只手，系嘛？等佢用翻右手。其实科学家话俾我哋听乜嘢啊？左脑发达就系用右手，系嘛？右脑发达就系用左手。便雅悯支派就系两边嘅脑都发达，所以左右手都运用自如。若果系咁样嗰阵时，士师记嘅3章15节话以弗系左手便利，就有啲问题喇喎。係咪大驚小怪呀？便雅悯嘅人不嬲都係左右手自如㗎啦，好多人係咪？其实呢節嘅经文喺希伯来嘅原文可以解释做右手残废，所以佢係左手便利。咁样解经就好有意思啦，因为我哋见到以弗行刺伊基伦嘅呢个计划，相信係全部係靠神来到帮他完成，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残废的人。这个就是我们第三点要讲，一个属灵的领袖是要有倚靠神的心智，不是倚靠自己。这个对有残废的人，有残疾的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人来讲，我们是不会揀有残疾的人，但是神呢，往往就是会揀那些软弱的，甚至是有残疾好似以弗咁样嘅人嚟到係为自己嚟到工作。所以第三点就係要有倚靠神嘅心智。其实以弗呢个任务係非常之嘅艰险，有好多嘅难题，难题重重。 第一就是他怎能够接近摩押王伊基伦而不被人怀疑他呢？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首先要成为以色列人送礼物给摩押王委员会的领导人。伊基伦是很喜欢接受礼物，相信我们当中个个都喜欢接受礼物，是吗？不单止接受礼物，还代表什么？代表以色列人是臣服在他的脚下，是被他来到控制，他当然高兴啦，是吗？伊基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肥牛、或者是圆顿顿，肥到圆顿顿这样。令我想起什么？令我想起星球大战的那个 Jabba the Hutt。我相信星球大战的导演可能就是被伊基伦影响他，以致给了他灵感，是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人物，圆顿顿肥嘟嘟这样的。第二个难题又是什么呢？第二个难题就是要偷运一把剑进入去皇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皇宫是守卫森严。以弗就打造了一把两刃的剑，这把剑就是一爪那么长。一爪是怎样？由个手指尖去到手踭，通常就是18至到22寸就是一爪。通常右手揸剑的人就会将把剑摆在左边，左手揸剑的人就会将把剑摆在右边，是吗？但是当时以色列，我都说了，用左手是被神造就的嘛，认为，所以个个都用右手摆把剑在左边。守卫走来守以弗的时候，很可能就是看下他左边有没有剑，亦有可能见到他是一个残废的人，根本连守都没有守他的心，就给他入去。第三个难题又是什么？要找机会和伊基伦来到单独相处，这个是非常之危险的事。令我想起就是中国人的荆轲刺秦王，是吗？非常之的惊险。所以第四个质素是什么？除了你要有倚靠神的心，你还要有勇敢的气概，这个就是以弗。以弗送了礼之后，他就打发他那些人走开。在士师记的3:19，说他自己却从靠近吉甲作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告诉你。王就说：回避吧。于是左右侍立的人都退去了。他先打发了送礼的人走，自己呢都走了出去，但是从作石之地回来，去而复返。作石之地是什么？是偶像之地。为什么吉甲会有偶像之地？有解经家说，吉甲就是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在那里竖立了12块的石头来到纪念他们过约旦河的事。但是过了时间很久之后，这个地已经成为拜偶像的地方。而这个以弗去而复返，走来跟这个伊基伦说：神有个机密要我告诉你听，我只可以告诉你一个人听，旁边的人不可以听的这件事。于是伊基伦就打发他的侍卫全部走晒。伊基伦可能亦都见到这个以弗右手残废，相信对他不会造成很大的威胁。士师记的3:21-22怎么说？以弗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进去了，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喉身，杀死了这个伊基伦。最后的难题呢，怎样能够是脱险功成身退？于是他走了出去，走廊就怎样将王的门闩埋。当那些侍卫走来看下的时候，在门那见到这个伊基伦踎了在那里，他的袍子冚住两只脚。哇，这个王在那里大解，不要打扰他，他在那里大解。于是就给以弗有充足的时候来到是逃命。 嗱，喺住希伯来文嘅士师记三章二十四至到二十五节，有三个汉拿都系王嘅守卫所讲。第一就系汉拿，王嘅门闩咗。第二咧，汉拿，王唔应门。第三咧，汉拿，王死了，就系、是、三个汉拿。跟住以弗就话俾以色列人听，耶和华已经将摩押人放喺你哋嘅手中，带领佢哋嚟到追赶摩押人，并且系守住约旦河嘅道口，唔俾摩押人嚟到系逃跑，亦都唔俾救援嘅兵嚟到系救摩押人。嗱，以法莲系一支好勇敢嘅支派，佢哋杀死咗有一万个摩押人。他们不单止是战胜摩押人，还将摩押人来到制服，成为阶下囚。经文没有再讲到亚门人和亚玛力人，为什么？相信他们见到摩押人败退，他们都瓦解了。而经文告诉我们，国中太平八十年。因为以弗的残疾，若果犹太人他们想选一个领袖出来带领他们对付摩押人，相信他未入围已经是被淘汰了。但是拣选的不是人，拣选的是神。神拣选以弗来到救赎以色列人。其实神所拣选很多领袖都是有缺点。你看看摩西不善于讲话，是吧？但是神拣选他。保罗呢，相貌不扬，矮矮细细。神就是拣选那些是有缺点的人，以致他们是可以全心这样来到是倚靠神。因为以弗倚靠神，因为他的勇气，所以神令到他的残疾，令到他的缺点成为什么？成为锋利的兵器，能够是刺杀以基伦。大家可以开始见到我为什么叫我今天这篇道做神爱使用的兵器，就是以弗。当他倚靠神有勇气，神就令到他的残疾成为锋利的兵器。最后的一个士师就是亚拿的儿子山加。在圣经里面只有一节的经文是讲山加，就是士师记的三章三十一节。但是没有说他是一个士师，只是说是亚拿的儿子山加。亚拿是哪个？亚拿是迦南人的真战女神，圣爱女神。很多人都皱晒眉头，是吧？怎可能一个以色列人找一个迦南人的偶像来做名的呢？是吧？所以有很多人就说这个山加可能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亦都有人话可能呢个只不过系一个花名，一个绰号，就系、是、话山加系一个勇敢嘅战士，系一个真战之士。所以就系用真战女神，话佢系真战女神之子。其实若果就算系咁样，我都觉得好奇怪。一个被神拣选嘅以色列人嘅领袖，居然同呢个偶像系扯上咗关系。其实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就是士师记的五章六至到七节，说山加是跟底波拉和巴拉同期的人物来的。这样就有一些的亮光了。亚拿的儿子或者亚拿之子希伯来文亦都可以解释做伯亚纳之子或者伯亚纳的居民。伯亚纳在哪里啊？这个伯亚纳族在树拿拔他利支派入面。这样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刚才说他是同埋巴拉是同期的人物，巴拉正是拿拔他利支派的人。所以我相信这个解释是比较合理。不是他是这个圣爱真战女神之子，但是他是伯亚纳族的居民。另外很有趣的就是山加所用的武器非常之特别，是一支赶牛的棍。 呢啲赶牛嘅棍通常系八尺咁长，一边系有非常之锋利嘅金属。咁锋利嘅金属点解要嚟赶牛啊？因为当只牛唔听话，你就要用嗰个金属嘅部分嚟到刉佢啊，刺激佢能够系听话。另外一边咧系一个铲仔，当耕田嗰阵时嗰个犁头有啲泥啊，有啲污糟，你就揾个铲仔就去铲干净。喂，你话点解呢个人要揾支咁嘅嘢嚟到做武器啊？唔揾啲正常嘅武器？嗱，喺士师记嘅五章八节同埋撒母耳上嘅十三章十九至到二十二节都有话俾我哋听，当时嘅武器已经被敌人完全充公晒，所以佢冇武器，只可以系揾支咁嘅赶牛竹嚟到系做武器。嗱，最后一个嘅质素就系要愿意被神嚟到使用。嗱，虽然只有一节嘅经文形容山家，而佢所用嘅武器又系好普通嘅农业工具，佢居然就系用呢个农业工具杀死咗600个腓利士嘅士兵，600个。嗱，佢呢啲嘅敌人全部都系正规嘅军队嚟噶，佢自己系个农夫嚟，但系对方就系正规嘅军队，仲有系正规嘅武器，正式嘅武器。嗱，我上次都同大家讲过，腓利士人有一个特点，就系佢哋系打造铁器系好出名，所以佢哋嘅武器系非常之嘅坚固。而当山家系愿意为神工作，神就帮助佢胜过佢嘅敌人。嗱，好多时我哋而家为神作工嘅时候，我哋都会埋怨嘅。哎呀，神，你又叫我帮你做嘢，你又唔俾资源俾我，啊点做呢？啊，你应该俾我呢样，你应该俾我嗰样噶嘛，系嘛？山家咧，你睇下，哇，佢唯一嘅资源系乜嘢啊？就系呢支赶牛嘅竹，但系佢就运用呢支赶牛嘅竹。有火热的心来到为神来到工作，神就令到这支赶牛竹变成一件锋利的武器，杀死了600个腓利士人。令我想起施布真这位我很喜欢的牧师，他曾经教过有一堂书，是说怎样用脆弱的工具来到为神作工，怎样用脆弱的工具来到为神作工。我相信山家没有上过这堂，但山家可能可以教呢堂嘅，佢自己系嘛？嗱，如果佢教呢堂嗰阵时候，我相信佢系会用以下嘅话嚟到系鼓励佢嘅学生：将你嘅工具放喺神嘅手里面，让神嚟到帮助你完成佢嘅工作，将荣耀系归俾佢。我哋无论我哋嘅手上嘅工具，我哋嘅资源点样，只要我哋放喺神嘅手里面，神就会帮助我哋完成佢嘅工作，将荣耀归俾佢。嗱，呢个亦都系点解我叫今日嘅呢篇道叫神所爱用嘅兵器，有一件兵器啦。我哋见到嗱，喺处结束嘅时候，我哋嚟睇睇嗱，士师记好似距离我哋好远啦，呢个年代系嘛？但系同我哋系息息相关。只要我哋继续喺呢个世上，我哋就会系同撒旦同埋佢个军队系会有属灵嘅争战。今时今日，神仍然喺处揾紧好似俄陀列、以弗同埋山家咁样嘅人嚟到系为佢嚟到作工。嗱，点样嘅质素啊？重温一下，就系第一要愿意被神嚟到差遣。第二是愿意被圣灵来到是充满，被圣灵来到带领。第三就是我们要好像以弗一样，是有倚靠神的心智，是要有勇敢的气概。而最后呢，要好像山家一样，是愿意被神来到使用。很多人会问，愿意被神来到差遣和愿意被神来到使用是不是一样的东西？有些不同。我们见到好多人可能愿意被神嚟到差遣，但当佢哋发现，哇，神啊，你俾我啲资源就係咁㗎啦，咁就会埋怨㗎喇，係咪？愿意被神使用就係无论你嘅资源係点样，你仍然愿意嚟到为神嚟到工作，喺呢方面係有啲唔同。嗱，我哋嘅兵器当然唔係世上嘅兵器，喺哥林多后书嘅10章4节 话我们真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神往往就是找那些不可能成为士兵的人，就好像以弗一样，是有残疾，是将些最不寻常的武器放在他们的手里面。有些什么的不寻常的武器，圣经里面充满这些武器。下一次我会跟大家讲雅益这个女子，她的武器是什么？一个锤和一些钉，她就揼死了敌人的将军西西拉，士师记的第四章。还有呢，基甸，她的武器又是什么？樽和火把，是吧？就杀伤很多的米甸人，士师记的第七章。参孙呢，一块驴仔的腮骨，他就可以杀死一千个腓利士人，士师记的十五章。大卫呢，一块细小的石头就打死了巨人哥利亚，撒母耳上的十七章。今日山家就是用一支赶牛的竹杀死了六百个腓利士人。这些这样的武器，我相信在军事学校不会教我们用这样的武器，是吗？但是神呢，神就会用。世人时时都会是找更好的工具，但是神呢，就是希望找一些信靠祂的人，倚靠祂的人，愿意被圣灵来到充满，给他们力量，给他们能力，智慧来到完成祂的工作，就是好像俄陀列、以弗和山家。最后想跟大家看看，你成日都话运用兵器，今时今日点运用兵器啫，系嘛？嗱，其实今时今日呢个世界同埋士师记嘅时代系一模一样，道德崩溃，充满罪恶，充满偶像。喺诗篇嘅135篇第18节话：我哋敬拜乜嘢，我哋就会变成乜嘢。当我哋敬拜偶像嗰阵时，就会变得冷冰冰无情，就好似个偶像一样。当我哋敬拜耶稣基督呢，越来越似耶稣基督，是吗？所以我哋都要唔单止自己去敬拜耶稣基督，都要邀请人嚟到一起敬拜。这个就是点解我哋有外展嘅事工，等阵就会去做，就是邀请人同我哋一起嚟到敬拜世上唯一嘅真神。喺呢个充满罪恶嘅世界，每个人都是做自己认为啱的事，就是我们基督徒发出香气的好时候。但是在一个充满罪恶敌对基督教的世界，要高举耶稣基督不是容易。我们需要是有很坚定的信心，我们需要相信神的话语，相信圣经所讲的话，愿意为神来到征战，成为祂秘密，成为祂锋利的武器。愿神祝福祂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士师记，感谢你给我们见到你的仆人俄陀列、以弗和山家，你怎样来到是差派他们。愿意我们都能够和这些士师一样，有一个愿意给你差派的心，有一个愿意被圣灵充满同埋带领嘅心，愿意倚靠你，愿意我哋都系有勇敢嘅气概，能够系被你使用，成为你嘅武器，能够系将你嘅福音广传，能够系带领更多嘅人同我哋一齐嚟到敬拜你呢位唯一世上嘅真神，将一切嘅荣耀颂赞都归俾你。我哋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阿门。